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会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技创业领域的一些新闻，同时呢，也会和您聊一聊这个领域的一些话题。先来走入今天的科创在线。在科创在线的部分，您将听到的内容有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展示城市创新解决方案，瑞士再保险与百度在自动驾驶业务上达成合作，北航团队两破无人机续航世界纪录，京东方或将超过 LG 成为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手机应用故障多地特斯拉车主开不了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为期三天的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心落幕，大会展示了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多种创新解决方案。据了解，本届大会展出的前沿城市解决方案包括自动飞行出租车、检测城市海滩人流量的无人机，以及呢可以用于垃圾回收等多用途的机器人汽车等。不少城市在大会上设立展台，以展示城市在智慧化方面的成果。巴塞罗那为本次盛会带来了44项创新城市的治理举措，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则在大会上展示了这所城市的旗舰创新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设施。中国城市成都也被邀请在大会上分享治理经验。成都市副市长苟仲礼在接受线上采访时表示，成都的目标是积极探索城市治理理念和模式创新，借助新技术和方法来创建一个老少皆宜、包容和宜居的城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再保险业务公司和中国科技公司百度已经达成的相关合作。瑞士再保险将会为百度自动驾驶业务提供风险管理知识和创新保险产品。两家公司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双方合作旨在进一步发展自动驾驶，并且创造一个新的行业范式，将允许瑞士再保险等再保险公司定制自动驾驶保险产品，以满足科技公司的需求。双方表示，合作首先聚焦于推动自动代客泊车保险，未来合作将涵盖自动驾驶计算平台、智能驾驶舱、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其他自动驾驶产品的风险管理研究和保险创新。瑞士再保险公司表示，由于技术升级迅速、风险多样化和数据可用性的限制，自动驾驶给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挑战。该公司汽车和移动解决方案主管凯勒说，双方共同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如何感知周围环境，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并且做出反应，以了解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和人类驾驶汽车有何不同，并且量化这些差异。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将汽车保险产品带入新的创新水平。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三号研发团队二期成员研发的冯如三号-100型无人机持续飞行8小时46分35秒，刷新了由该团队2019年创造的同重量级的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超过了由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研发的猎户座游动固定翼无人机2014年创造的8小时2分52秒的世界纪录，跃居国际航空联合会认证的全世界游动固定翼无人机续航时间的榜首。据了解，指导老师王耀坤从2011年开始指导北航航模队，并且多次获得了国内外顶级赛事的冠军，但是他也逐渐意识到传统的航空实践培养的内容和前沿科技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同时竞赛规则也限制了创新欲度和挑战度，对于拔尖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仍然有提升空间。因此，冯如三号团队开设了未来无人机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自编了无人机系统概论作为教材，形成包括校内外教师团队和优质校内外实践基地在内的完整系统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京东方或将超越 LG 成为苹果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来自于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 iPhone 的显示屏供应方面，京东方很有可能会给 LG Display 的市场份额造成较大的威胁。相关研究显示， 京东方正在将其现有的三家工厂的设施进行改造，以便能够达成为苹果制造 OLED 显示屏的生产水平。截止目前，京东方已经有两家工厂正在为 iPhone 12系列以及 iPhone 13生产 OLED 显示屏，其在2021年的 iPhone 显示屏占比达到 10%。 但是结合本次的最新消息来看，本次大规模的扩张或将使京东方超越 LG Display， 成为苹果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更有机会成为2023年 iPhone 显示屏的主要供应商。到2022年第四季度，京东方将扩展到每月144,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而目前京东方的生产水平是每月平均生产96,000个。需要说明的是，每月144,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将超过三星显示器目前每月140,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不过，京东方在 iPhone 显示屏的供应中占据更大份额，可能对 LG Display 构成的威胁要更大一些。究其原因，LG Display 的第六代 OLED 显示屏的客户仅有苹果一家，而三星和京东方则拥有更多的客户以及自身更好的竞争力。数百名特斯拉汽车用户最近报告无法通过特斯拉汽车的手机应用开动车辆。据了解，不少用户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了上述问题，其中一些人因为没有随身携带卡片式钥匙或者遥控钥匙而无法使用汽车。美国、加拿大、丹麦和德国等多个国家的用户都有报告这一故障。报道称，大约有500名特斯拉汽车用户报告上述故障。一名用户表示，他习惯用特斯拉手机应用开车门和发动车辆，这个故障导致他被困在离家挺远的地方。针对此种情况，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对外表示歉意，并表示将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接下来呢，我们走入的板块是科创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位朋友啊，是一位新朋友了， DCCI 未来智库的专家胡延平。胡老师您好。 啊，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也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您探讨的几个话题呢，都是和科技创业有关系。要说创业呢，最近最火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元宇宙有关系。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大家都在谈元宇宙，有些人就问我说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也有些人说这元宇宙到底靠不靠谱。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啊，像 Facebook 知名的世界互联网公司呢，也借着这个风向把自己的名字呢是改成了 Meta。 那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其实也说明呢他对于元宇宙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元宇宙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究竟元宇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您看来您怎么解读元宇宙呢？ 元宇宙其实这个半真半假、半虚半实啊，因为它毕竟只是正在到来的这么一个产业过程，以及正在产生的一些个用户体验，其实它最基础的就是这个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大家戴的这个 VR 眼镜啊，对这个 AR 眼镜这样的，然后它给每个人创造的是一种貌似虚拟的体验，就是你的眼睛睁开，你看到的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虚拟化的这么一个世界。但实际上，元宇宙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其实是数字化、智能化的世界，以及基于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概念炒得非常火啊。然后让大家以为啊，它就是一个未来的，跟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甚至是一个比较虚幻或者科幻的这么一个想象力的这么一个空间。但实质上的话，元宇宙的一些个部分，比如它的一些个产品、一些个功能、一些个应用，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实当中。比如我刚才说的，除了这个VR眼镜啊，增强现实的混合现实的一些产品功能应用以外，包括像区块链啊，这个数字货币啊等等这些部分也都已经开始了，但是它已经开始并不意味着说它就是一切。现在这个话题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偏差就在于说 用什么环境，他把一部分事儿就 something 当成了 everything， 就把一部分事儿当成了这个全部的事儿。 您说的一部分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说它元宇宙只是未来的数字化智能的场景之一。 嗯， 对，只是未来科技所创造的可能性之一。 嗯， 对，它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用我们所有的这个时间和场景去拥抱去进入的那个宇宙。 嗯， 对。所以一旦一个新的科技浪潮来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把它当成说这个世界，用它来去解释整个世界， 嗯， 或者是用它来去解释整个未来，这个就是以另外一个偏差了。 对， 对，我们其实可以举个例子，在人类的互联网或者说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比如说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兴起了， 对， 几起几落， 是 包括在5-6年前，大家认为说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我们的生活一切将由人工智能所替代，车也会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但今天看来，其实自动驾驶离我们依旧很远，人工智能呢依旧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甚至也陷入了比如说算法的限制啊，算力的限制的瓶颈。元宇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模式？ 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这也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嗯， 因为元宇宙相关的技术产品场景，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现在目前很多技术要件其实是并不具备的。 嗯， 对，比如说最基本的这个产品的体验，用户的体验，现在比如说 VR 的产品实际上还充满了眩晕感和马赛克感。 嗯， 这是一个。第二呢，就元宇宙的很多规则它并没有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它的很多规则其实面临着和现实世界的规则的一个冲突问题。对，所以这件事儿来的没有那么快，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这件事儿即使来的比较快，即使它全部都已经到来了，那也并不意味着说它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或者它成为这个反向去整合这个我们物理世界现实世界的一个本体，它只是一个场景之一，只是未来我们在这个自然交互、虚拟化的交互，未来人和人之间连接，通过这个网络来连接的时候的这个可能性之一，场景之一。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元宇宙的这个从业者，包括那个想要在元宇宙这个领域内啊，就俗话讲折腾一些事儿的这些哈，这个资本做资本局的这些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元宇宙夸大了。 他们把元宇宙夸大成什么样？ 他们把元宇宙夸大成了说，似乎哦，这个就是互联网的未来，这个就是数字世界、智能世界的未来。 嗯， 甚至有人称之为他们叫这个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 嗯， 但互联网和元宇宙之间是有交集，但并不等于说元宇宙未来就等同于下一代互联网，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这个现在概念满天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尤其可能需要去理性的去辨别辨识，辨识这种可能性，它究竟是说啊，是未来世界的这个能够反向覆盖很多事情的一个全部呢，还是说它只是可能性之一？实际上元宇宙只是可能性之一， 甚至有人可能现在已经在里边布局。我说的这个布局是真的布一个局，要行骗的局。 对， 这个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就像当时区块链非常火的时候，也有人呢借机割韭菜。 是的， 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就开始推出了有关元宇宙的课程，那课程还挺贵的，10几万块钱。然后你就来学习和元宇宙有关的内容，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个想割韭菜的人行动的倒是很敏捷呀。 是的。 所以在您看来，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在兴起的时候，里面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坑、什么样的陷阱？ 对，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恰恰是这样的一些人在鼓吹元宇宙。 嗯， 就说在我们国家，在互联网、IT 一些创新的科技创新的产业发展的过程里面，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儿一到我们这儿就玩坏了。对，比如它本来是一个，是吧，对大家都有益的一个事情，可本来是科技的一种创新，但是很多这个不同目的的人进来的时候，这件事儿从商业上、从市场上，以及和它和用户的一个关系上，包括从资本局的一个角度来讲，就经常把它给玩坏了，变成了割韭菜，变成了说啊，就是融资又一笼的去圈钱、圈资源、圈地、圈用户的一个过程。然后元宇宙也是这样，毫不例外。元宇宙迄今为止，这个有三种力量，其实是搅，我认为把元宇宙的这趟水给搅红了。 哪三种呢？ 链圈、币圈、游戏圈。 哦， 对， 游戏圈倒还好，因为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从这个游戏的角度往元宇宙这个方向在涨，然后再往这个方向再走。然后 链圈和币圈呢？ 对，但是尤其链圈和币圈，现在币圈原来这个发币发不动的，现在又借着元宇宙的概念，又要在元宇宙的概里头去玩一些这个跟这个数字货币、虚拟货币有关的东西。 他们具体怎么玩？ 对，具体就还是因为这个在元宇宙里，大家所讲的说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要需要有一个可信的身份，我们需要相关的规则，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甚至房地产，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金融交易的整个体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里面，是吧？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这个货币？我们的虚拟的资产和财富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创造一整套的规则。所以这些人的目的，他不仅仅是说哦，你戴一个眼镜，或者是你怎么样通过互联网的屏幕连接到这个一个数字空间就完了，不仅仅是这样，他更进一步的一个考虑是说，他要建立一整套规则，而且基于这套规则的话，对于这个虚拟世界，甚至反过来讲物理世界的这个财富，形成重新的一个定义，建立重新的一个秩序，建立这个新的一个利益关系，对，尽管这个利益关系这个冠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名义啊，比如说 NFT 的名义啊等等的哈，道的名义啊等等，这不管怎么讲这个概念满天飞，但是最后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建立新的这个资产资本货币财富以及基于这个的规则，然后这个是元宇宙在这个货币这个角度的，在资本这个角度的一个本质，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只是理解成为说哦，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是我们体验了一些产品，体验了一些虚拟化的一些应用，是吧？不仅仅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元宇宙这个问题有比较利害相关或者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搞不好的话，它对整个金融秩序的扰乱，包括尤其对于相当一部分网民的一个收割，这个是一定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讲个故事啊，就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新闻，大概是去年呢，有一个 NFT 的头像，这个头像呢在网上拍卖，当然它是以数字货币的方式来拍卖，后来拍出的价格约合美元是4.5亿， 对， 一个 NFT 的头像。这个头像呢，你去数里面的像素，你大概都能数得清楚，是一个从画质上来讲极为简陋，可能还停留在人类电脑刚刚开始诞生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画像的一个素质。但是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就是有人说它是用 NFT 标记的，标记了以后呢，全世界全网只有这一个啊，所以呢它值这个价格。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是两位加拿大的工程师，他们在几年之前通过 AI 的算法呢生成的，他们一共是生成了，我印象中是9999个，然后每一个呢他们对外是销售$1，然后后来呢就被销售一空，没想到几年之后就从$1涨到了4.5亿美元， 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对呀、啊， 对， 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元宇宙的这个概念中已经出现了，而且对于现实世界呢也有很多的冲击。据说呢有一些艺术家，当然这也是所谓的艺术家，他们可能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挣钱，就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以这种 NFT 的方式来去售卖。就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格外的去警惕？ NFT 是变相的收割，或者是很大的成分，很大的比例是一种变相的收割。因为理论上无论是数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每一样东西，每一份这个作品，每一个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理论上来讲它都可以获得无限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潜力，但实际上这并不可能，而且怎么讲呢，就是无论是元宇宙还是未来的数字世界虚拟世界，一方面它反映了我们人类这个无比这个绚丽的这种想象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们人类这个无比啊，就是你去难以形容的一种贪婪，一种甚至可笑。为什么呢？因为在互联网上若干个马赛克都可以价值多少多少美金，这其实是一件很可笑很荒唐的事儿。如果再过20年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可能比当年的荷兰的郁金香，甚至比这个一些传销庞氏骗局还要更可笑。对，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未来世界的这个数字秩序，也更不是说未来世界基于这个数字平权的这个货币秩序，不是， 那个是一部分刚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人所操纵的，以及所这个构建的一种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背后很丑的这种啊资本的剧。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宋承宇的，然后他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字虚拟资产的一个交易， 嗯， 也是一个天价， 嗯， 但实际上是自己左手卖给右手。 哦，做一个让别人看起来很美的 剧。对， 嗯， 这所以在元宇宙也好，区块链也好，这个数字货币也好， 嗯， 在这个角度理论上从这个从它的基础思想架构来讲，的确有些方面是契合未来的发展必然的，而且未来也必然会有这些这样一些形态的发展，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实情况里面每一种相关的模式每一个相关的项目就都是啊合理的， 嗯， 就都是这个真诚的， 对， 就都是符合这个我们所有公众的想象的，不是这样。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比特币还是说若干的这个元宇宙的项目，很多大的这个项目后面你都会看到一些操纵者， 嗯， 对，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之叫少数人的游戏， 嗯， 对，大多数人只是陪着他们在玩一个少数人的游戏而已。这个尽管区块链的这个听起来很美， 嗯， 区块链也的确是未来世界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则体系的一个基础， 嗯， 但是并不等于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区块链的项目， 嗯， 是吧，很多区块链的一些啊概念是的确像他说的那么美好，不是这样的， 嗯嗯，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元宇宙可能我们得去区分它的那些听上去很美说出来很棒和它的实质的基本面的一个区别。 对，刚才我们说元宇宙这个话题，大概跟大家解读了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 NFT 嘛， NFT 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再和各位解读一下。 对， NFT 就是在数字空间里头，你比如说这个，就你刚才说的画家画的一幅画， 嗯， 或者尤其是一些数字艺术的一些是吧创作者，他们创作的一些数字作品， 嗯， 甚至比如说电脑啊这个 AR 程序所生成的一些数字图像等等的， 嗯， 这些虚拟的数字艺术品，然后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嗯， 然后所以哎它就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价格，甚至一个天价， 嗯， 等等的，然后它就是成为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在数字空间里去为每一个货币单位、每一个价值单位去定义的那个背书的那个东西， 嗯， 对，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现实社会中的房产证，嗯，就是你有这个证明， 嗯， 你有这个证就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 对， 可以把它对应在虚拟的世界中 ，NFT 就相当于是一个证，你有了这个证，证明这瓶水是你的， 对， 这幅画是你的， 对， 这片所谓的虚拟空间的土地是你的， 是，或者更加直观的去理解的话， 嗯， 在现实世界，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纸币， 嗯， 是吧？每一个货币最后实际上是由一张纸来去定义的，只不过这张纸怎么印刷， 嗯， 上面印什么样的字， 嗯， 这张纸的印刷的费用和成本其实是次要的， 嗯， 关键它上面是印了50还是100， 嗯， 这个是关键， 嗯， 对，那 NFT 实际上就现在变成了这个怎么讲呢？数字世界的一个货币单位背后的那个锚， 嗯， 其实这个锚过去只是由算法产生的，但后来大家觉得， 嗯， 哦，算法是吧产生的那个一个密钥，这个还是有点抽象哈， 嗯， 还不如说拿现实世界里能够产生的又在数字空间里存在的一些虚拟物品拿它来做锚吧， 嗯， 是吧，但实际上有什么区别呢？没有本质的区别。然后就像这个货币上面这个最后只是每个编码不一样一样，在数字世界只是它生成的规则不一样， 嗯， 而已，它其实并没有这个太多的神奇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地方。但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个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那些作品， 嗯， 它在现实世界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嗯， 对，那么你换一个概念去变成 NFT， 嗯， 这个也无可厚非， 嗯，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一些在现实世界本来没有多大艺术价值的， 嗯， 那样一些其实根本都不是作品的东西再变成这个 NFT 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价值的一个锚， 嗯， 然后跟那个前面的这个又标又锚定在一起，标定在一起，然后又去这个市场里面去交易，甚至是一个天价，比如只是一个头像啊， 嗯， 是吧？只是一个一堆马赛克呀，等等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元宇宙究竟是什么。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DCCI 未来智库的专家胡延平，再次欢迎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在上半段呢跟各位简单说了一下究竟元宇宙的概念是什么，以及呢元宇宙在当下啊有一些人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除了概念本身可能还会里面呢揣很多的私货，而这个揣私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割韭菜。我们也说了一些典型的骗局，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千万不要上了这些人的当。但接下来呢，我们要客观地说一说元宇宙的存在对于当下的人类社会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有人说呢，元宇宙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文明的结构，在那个文明的结构中呢，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你可能不如意，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目标，你在元宇宙的世界可以重新投胎做人，来打造一个自己的快意人生。您觉得这个设想是美好的呢，还是真的有可能呢？ 从现实世界的一个缺陷来说，以及现实世界的一个期待来说，每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大家是需要有梦想，需要有理想的，需要说啊，一个更好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是吧？一个大家更好的一种存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大家更好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子，更好的规则是怎么样的，等等的。所以梦想和理想是必然要有的，但是这个梦想和理想在哪个维度去实现，在哪个空间去实现，以及把它实现成什么样子的，最终那个规则是少数人的支配的一个去割大多数人韭菜的一个规则呢，还是说大家所有人共同参与共同制定，是吧？然后开放协作分享的这么一个规则，这是两回事啊，这是两回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元宇宙在一些基本的规则层面的一些核心问题都没有理清楚的时候，它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就是我们所这个在别的场合所讲到的，它是一场迫不及待的这个变革，而且这场变革充满了这个一些深层次的目的，不仅仅是说创造一个场景应用服务。那从这个每个人要有梦想理想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貌似哈更开放，然后更加这个有区块链思想的，是吧？甚至更加有数字货币思想的这么一个未来社会。这个社的确现实世界在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一切类似只要挂上元宇宙概念的，只要挂上区块链概念和这个数字货币概念的，我们都应该去拥抱它，不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每天这个怎么讲呢，在现实世界的同时，我们包括在我们正在进入了这个数字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拥抱它，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清楚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元宇宙。就像我们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元宇宙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有三种形态。第一个是巨头所主导的元宇宙，也就是一些很大很大的平台企业他们所主导的元宇宙。第二个什么呢，是带有中心化思想的这种元宇宙，而且它往往和第一种是一种交集或者是一种结合。然后第三种什么呢，是这个少数人支配少数人设计的一个游戏规则的这么一个元宇宙。所以说如果是这三种形态的元宇宙，那我认为其实不拥抱也好。为什么呢？因为包括从现在这个我们在往未来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机会去重新思考，有机会去重新选择，说我们在我们的未来的数字场景里面的有些部分，我们去选择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元宇宙，是这个巨头创造和主导的元宇宙，是中心化的元宇宙，还是说少数人设计规则，少数人在暗地里去控制和支配的那个元宇宙？显然不是。对，显然这三种元宇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怎么讲呢，公民每一个个体啊，尤其需要值得警惕的这三种形态的元宇宙。因为这三种形态的元宇宙必然会导致，它是必然的，它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不公平，它必然会导致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这种 财富的秩序， 嗯， 力量的秩序是失衡的。因为别说元宇宙了，在互联网领域内这件事儿都已经发生了。而 能举个例子吗？ 对，这个也是恰恰近两三年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中国， 嗯， 对于互联网巨头， 嗯， 都加大了治理的力度， 嗯， 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互联网的这个所形成的新的这个力量中心和这个社会和这个资本这个多个啊，这个世界的多个权力中心之间出现了失衡， 嗯， 包括和大众之间，对。那么只不过是说这个国家机器，不管是在那个包括公权力，不管是在欧洲， 嗯， 啊，还是在那个美国，还是在中国，那么他们的议会是吧，他们的众议院，包括欧盟等等，无论不管是他们的 GDPR 还是中国的这个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以及对于平台、对于垄断的治理，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去幻想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巨头商业的力量，它有一种天然的道德自觉，这是不可能的。 嗯， 对，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里，最终其实都是若干个力量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平衡。 对， 对，大家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和和谐， 嗯， 是一种相互的制约。 嗯。 绝不可能说出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在没有任何制约，在没有任何天敌的一个状况下， 嗯， 然后有一种生物就很自觉的去控制自我， 嗯， 去不对去这个环境有更多的一个啊一种获取哈， 嗯， 一种各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巧取豪夺，那是不可能的， 嗯， 尤其商业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自觉。对，除非有一种社会力量对它形成制约。 嗯， 对。而在互联网的过去的一个野蛮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是缺乏这种清晰明确的力量的制衡和制约的。 嗯， 所以说经过一路野蛮成长野蛮生长以后，这些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摧枯拉朽的一种态势，尤其对于这个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对于这个个体户，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哈，去这个节衣缩食哈，去做个小生意挣点小钱的这些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这场巨大的冲击，我们过去把它惯常为概括为说，哦，这是一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哈，这种是一场科技革命啊，所以我们要拥抱它。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当一种这个。当这个力量失衡了的时候，它其实这个在一瞬间哈，这个事情的性质可能会起变化，它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力量对另外一些个这个主体的一种掠夺，就像这个怎么讲呢？是就像这个整个这个所有资源，这个资源经过这个新的规则重新分配，重新这个去这个形成新的秩序和关系的这么一个过程一样。这个过程里头， 嗯， 这个技术当然要去往前走，是吧？创新当然要往前走，但是我们不能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 我就想到一个这样的场景，就前一段时间说社区菜店。或者很多互联网巨头要把卖菜这个事情下沉到社区， 是 原本可能在社区呢，我开一个小摊位， 对， 我卖卖菜，卖卖其他的东西呢，一家人的吃穿还能够保证， 对。 但是现在你这个大巨头 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杀进来之后就一开始补贴，就等于说把我的饭碗就给断了， 对。 我对这个现实生活呢感觉到不如意，我发现元宇宙，要不然我进元宇宙里面去开一个菜店啊，没想到元宇宙里面还是这些巨头，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规则设置得更加的麻烦，我进去之后也许连个菜店都开不了。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就是当我们面对元宇宙这个概念的时候， 嗯， 我们要对我们的过去，尤其对互联网过去三四十年的一个发展，在中国当然也就二三十年的一个历程啊， 嗯嗯， 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如果这种规则、这种惯性、这种野蛮带入到了元宇宙，未来形成的一个结果更可怕。 嗯， 这个可怕是能可怕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一个数字， 嗯， 中国全国一共有1.4亿的市场主体，我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企业呀， 嗯， 个体工商户啊， 嗯， 所以做生意的人啊， 嗯， 现在就是注册在案的这些人有1.45亿，其中活跃的有1亿出头。那么我们最后的结果是说，这个让10万家，其实充其量大的平头大的巨头不超过100家，我们是让这100家企业最后去收割这 这个整个经济收割这一亿多个市场主体，收割这一亿多个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呢？还是说，是吧？大家共生共荣，一定是必须共生、必须共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再美好的未来，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参与，一个再美好的一个科技所创造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业态，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怎么样享受到这种数字红利，参与分享这种发展的数字红利的话，这就是一场剥夺。这并不是一个，我认为并不是一场这个叫科技的进步，而是科技所支配的一种利益的重新的切分，以及这个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这个显然是在不仅在我们国家，在欧洲、在美国、在整个全世界，在哪个地方，这个从这个民众来讲，从这个民众背后的这个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公权力也好，都是不希望它发生的。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各个国家对于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不约而同的在进行这样一场治理，去限制它的权利，限制它疯狂的去这个窃取这个用户各种各样的数据，限制它去这个摧枯拉朽一般的进入到各行各业，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元宇宙，我们要看到。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产品应用服务，它更要建立规则。所以元宇宙作为这个怎么讲呢，像 Facebook 之类的这样的平台巨头企业所发起的一场迫不及待的革命，这场迫不及待的这个变革有很多，我认为是数字世界的力量对现实世界的一个反扑，或者是一种反向的一种反卷。我们不把它称之叫内卷，叫反卷。因为它借助于强大的科技的力量，借助于强大的网络的这种外部性这种规模效应，然后对于长尾的部分，对于中小微的部分，形成了一种摧枯拉朽式的一种反卷，也就是说你不仅得进入，而且你是被必须得进入，而且你不管是主观客观进入以后，你都必须得接受它的这种规则，而且接受它的规则，关键是什么呢？它并没有做到数字平权，它实际上是怎么讲呢？依然是少数人控制的，而且有少数人在玩，少数人在前面割这个多数人韭菜的这么一个游戏，对，迄今为止看到的绝大部分，这个所有的元宇宙的项目、区块链的项目、数字货币的项目，包括一些跟元宇宙概念有关的项目。本质实质啊，大部分啊，我不敢讲说所有没有跳出这个圈圈，没有跳出这个圈圈。为什么呢？因为背后他们是用所谓的这种市场的概念，是吧，企业的主体，竞争的这种这种形态又是资本的这种驱动，然后去进行了这场游戏。但这场游戏最后永远有这个游戏最核心的受益者，这个游戏的最核心的受益者，他们并不是那个未来世界的要去帮助我们去建立那个理想国的那个人，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不能被元宇宙最后迷惑然后最后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这样一种梦，这样一个未来的确太美好了，以为说这个 Facebook， 以为这个。但是他现在已经改名了以为他们要帮我们去构建一个未来的理想国，这个想多了，真的想多了。 那我们先把 Facebook 或者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警醒的声音，我们暂且先搁置在一边，因为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规则，无论说这个规则是在虚拟构建出来的社会，还是现实构建出来的社会，它的规则都是多方力量最后博弈达成的一个平衡。假设说这个平衡在元宇宙当中真的实现了，这个实现呢，可能是通过国家的方式、地区之间的平衡的方式，以及企业参与的方式，我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元宇宙，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会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又在哪里？ 对，好的地方，首先第一在于说，它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大家更便捷、更畅通、更高效的一种交互方式，世界范围内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大家在网络这个空间里面，用各种各样的虚拟化、数字化的方式可以连接我们的生活，连接我们的娱乐，连接我们的商务，连接我们的内心的快乐，连接我们的很多观念等等的。所以 元宇宙毫无疑问是地球村。 嗯， 对，它是地球村，这一点没有错，就像互联网已经是地球村一样。 嗯， 对，但是元宇宙不是理想国。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可能尤其需要去区分的。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想比如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当然它也有它有益的方面，而这个有益的方面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只有元宇宙才能带给我们。元宇宙现在是一个大的集合，它是很多概念的一个包装，包括对很多原有概念的一个反装。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更好的更有趣的教育是吧，更这个真实更互动的体验等等，包括旅行是吧，购物娱乐，甚至怎么讲呢，这个不论是你是家庭之间哈，还是说这个同事之间，还是说这个国内国外哈，这个认识的陌生人和这个陌生人之间，都可以更加有趣的这种交互的体验。它的确是创造了一个或者是再往一个新的方向再走。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是一定要去往前走，去往前发展的。当然有另外在这方面也有另外一个风水岭啊，很多人讲说，哎，那我们未来到底是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还是在生活在虚拟世界、数字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元宇宙的鼓噪者给我们提供的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导。他们啊认为说啊，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元宇宙世界。不是，元宇宙世界只是未来世界的一部分。就像这个虚拟场景只是现实场景、数字场景和这个虚拟场景的一个混合一样，它只是这个场景里面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的某些时候、工作里面的某些时候，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种自然交互的方式啊，进入到那个空间，而且本质上其实不是进入到那个空间，而是进入到那个空间和这个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的另外一些人，然后又连接起来。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交互啊，大家可以聊天、娱乐、消费、购物等等的。对，所以有一个风水岭，就是到底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在虚拟世界里。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依然在现实世界里。哪怕我们的眼睛睁开看到的是图像而不是真实的物体，但是你仔细想，那个图像从本质上来讲它也是在现实世界里。对， 它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构建出来的吗？为什么它是在 虚拟世界？从本质上也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啊。 这是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虚拟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不管它只是一个比特，还是它只是一个马赛克，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那个怎么讲呢，图像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某种信息，本质上它都存在在现实世界里。 对，它一定要在现实世界的物理基础上把这些东西生产出来， 对， 这些东西再打造出一个虚拟世界， 这些东西所形成的那些信息，不管是光还是电，还是说光电所蕴含的信息，都在现实世界里。 对， 所以这就像我们看过那个电影《盗梦空间》，《盗梦空间》有若干重空间，其实每一重空间都还是在那个巨大的那个母体里面，都还是在那个 Matrix 的那个母体里面，并没有超越出去。对，这是一个听起来有一些哲理的啊，或者有些哲思的一些话题。 这个思考我觉得很精彩，我第一次听见。 但本质上它其实依然在现实世界里。 对 对， 你不可能在虚拟世界中彻底的绕出跳脱现实世界。 对，很多人在面对元宇宙的时候恍惚了，被那个元宇宙概念的鼓噪者、鼓吹者那么一恍惚啊，以后就会产生这个精神上的一种迷离，迷离感，就以为我们一瞬间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虚拟世界里面去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一个电影叫《头号玩家》，讲述的场景就 是 这样嘛。 是，这 是 元宇宙的一个经典的一个。 人戴上那个 VR 的眼镜，唰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当中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再穿上的那种有体感的衣服，就完全可以模拟你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感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呢，每一个都是住在一个集装箱里，地上摆不下了。然后就把集装箱落起来， 是。 然后大家呢，每天除了吃饭、洗澡、睡觉以外，剩下的时间都是戴着那个头盔在元宇宙的那个世界里奔跑。最后呢，电影中的人也感觉到这种生活的状态呢是无趣的、不可为继的，所以干脆就把那个叫做绿洲的游戏，我们也可以把它等同于元宇宙，给它关了。 是。 关了之后，大家继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享受阳光下的美好。 对， 这个问题就回到有关元宇宙这个概念提出的时候呢，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他叫刘慈欣，他提出了一个担忧，他担忧认为人可能会很容易沉溺在一个成熟的元宇宙的世界里，甚至他说未来啊，人要不然就走向真正实体上的星辰大海， 对， 我们出地球，要不然人就会沉溺在元宇宙给你构建出的星辰大海中。 对， 您觉得人会走向哪个方向？ 我非常赞同刘慈欣的这个观点。 嗯， 而且前面你讲的这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我想我们也都看过。 嗯， 当我们人去向外走，当我们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哦，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成长。 嗯， 对。但是当我们在内心世界像一种虚拟空间去走的时候，对人来讲其实是塌陷。 嗯， 对，我们需要有这种虚拟化的这样的场景，给我们带来一些体验，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就像我们每个人白天，是吧，我们需要出门做事儿啊， 嗯， 然后需要这个走亲访友，需要这个跟朋友聊天，需要真实的生活一样。但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也会做梦，是吧， 嗯嗯， 而且一个不做梦的人其实也蛮可怕的。 嗯， 但是我们不能把梦太当真，对，我们需要虚拟化的这种交互体验，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极化成为一个宇宙，极化成为一个未来我们要去啊寄生在里面，我们未来必须全天候的接入到里面的那么一个宇宙。 嗯， 那个是很可笑的，不仅是可怕，更加是可笑的，而且实际上从未来的发展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嗯， 即使脑机接口的技术到了说啊，你可以通过啊这个脑波，然后人和人之间完成交互，即使到了那个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包括有些人讲的说脑联网，但是脑联网其实还很早呢，现在还是非常早期，非常早期的早期，技术上离去捕捉真正的人的意识还有巨大的距离。 嗯， 还有巨大的距离。现在怎么讲呢？现在出现了一种科技拜物教，就是说什么呢，哎呀，只要是科技的我们就要相信它。 嗯， 只要是科技能做的事儿，我们就要去赞成它，甚至唯恐觉得自己落后了，不入这个潮流了。不是这样的，再科技的东西最终它都要需要回到人的角度。 嗯， 接受人的观察，接受人对它的一个审视。 嗯， 对。然后所以这种科技拜物教现在是也是比较可笑的。对，元宇宙背后其实也有这种科技拜物教的这种心理。对，而且这种科技拜物教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是容易让每个人失去这个辨别力，容易让每个人被这个一些概念牵着走。但实际上恰恰我们现在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秩序。 嗯， 我们到底需要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和这个虚拟世界怎么样的一种规则，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对上一个历史过程的一种重复，而且那种重复所带来的这个力量的失衡，以及对这个每个人的反卷啊，而不仅仅是内卷，从结果来讲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可怕不仅是精神世界，不仅是这个每个人的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更加是我们的生活，更加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存在，作为人的价值，包括作为人的尊严，都受到极大的这个侵害侵犯的这么一种反卷。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卷，我认为警惕反卷和这个需要警惕内卷同样重要。 嗯，今天我们看来互联网上的各种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异彩纷呈的生活体验，但你仔细想想，这些体验的背后其实还是在向美好的生活致敬，这些致敬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奔向现实的生活，一定要在这些电子产品构建的虚拟生活中来去找到一些安慰，找到一些快乐呢？比如说大家现在喜欢用微信聊天，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如面对面的聊天有烟火气，哪怕说彼此之间产生冲突，这个也会真的会沁入你的心灵，会让你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碰撞，那种感受，这个通过微信通过电话可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今天的节目中胡延平先生反复在提到的一点，